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版的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和您一块来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 各位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actually learn something about the bidding countries through a recent piece of announcement. 没错，其实有关于冬奥会的新闻，关于这个候选城市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么2022年的冬奥会已经确定在北京举办了，那很多人就会好奇，再过四年以后2026年这届冬奥会会在哪一个城市举办呢？ 好， 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其实这个举办地还没有最后宣布， 没错， 但是已经有三个候选的申办城市了。 对，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把这个英文的新闻读一下，这里涉及的地名，首先有加拿大的一个地方叫 Calgary, 卡尔加里。 嗯， 对加拿大的这个情况比较关注的同学呢，可能也比较熟悉卡尔加里，但是呢卡尔加里其实好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一提起加拿大呢，大家总先想到什么多伦多呀、温哥华呀、蒙特利尔啊等等。那么 Calgary 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之后也会给大家详细展开介绍。 嗯，除了 Calgary, 卡尔加里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是 Stockholm, Sweden, 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嗯，瑞典这个词很多同学会把它和瑞士相混淆，瑞士是 Switzerland, 那么瑞典呢？ 瑞典我给大家拼一下 Sweden, S-W-E-D-E-N, 它的形容词形式瑞典的叫 Swedish, 那瑞典语也叫 Swedish 名词。它的这个城市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也给大家拼一下 S-T-O-C-K-H-O-L-M。 第三个地方主办国的申请地点呢是意大利的两个城市，一个是 Milan, 就是米兰，还有一个是 Cortina d'Ampezzo, 那这两个城市是意大利的城市。好，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新闻，非常简短，请听。 IOC approves three candidate bids for 2026 Winter Olympic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ree official candidates to host the 2026 Winter Games.And a new timetable to pick the winner. The 2026 Olympics contest is between Calgary, Canada, Stockholm, Sweden, and the combined Italian bid of Milan and Cortina d'Ampezzo after IOC members formally backed the bids recommended last week by their executive board. A fourth contender,Erzurum in Turkey was dropped by the board last week amid concern about high spending on essential projects. 好的，很快呢，这篇短新闻我们就听完了，了解到2026年申请冬奥会的候选城市一共有三个地方，对吧？一个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 还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以及意大利的米兰科尔提纳丹佩佐。他们是刚刚揭晓的2026年冬奥会候选城市。 好，那么这是近日国际奥委会通过投票所选出的最终的这个候选城市的名单。 嗯， 那接下来呢，其实这个新闻不太长啊，所以呢就是比较简单，只是说呢给大家熟悉一下这些句式还有这个相关的词汇。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重点介绍一下说英语的这个国家，它的这个候选城市叫 Calgary of Canada, 卡尔加里。那么卡尔加里这个城市也比较有意思，那现在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英文的介绍。 Calgary is a city in the Canadian province of Alberta. It is situated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Bow River and the Elbow River in the south of the province, in an area of foothills and prairie about 80 kilometers east of the front ranges of the Canadian Rockies. The city anchors the south end of what Statistics Canada defines as the Calgary-Edmonton Corridor. The city had a population of 1,239,220 in 2016, making it Alberta's largest city and Canada's third largest municipality. Also in 2016, Calgary had a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of 1,392,609, making it the fourth largest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 in Canada. The economy of Calgary includes activity in the energy, financial services,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aerospace, health and wellness, retail and tourism sectors. The Calgary CMA, which represents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 is home to the second highest number of corporate head offices in Canada among the country's 800 largest corporations. In 2015, Calgary had the highest number of millionaires per capita of any major city in Canada. In 1988, Calgary became the first Canadian city to host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Calgary has consistently been recognized for its high quality of life. In 2018, The Economist magazine ranked Calgary the fourth most livable city in the world in their global livability ranking.Calgary's economy was so closely tied to the oil industry that the city's boom peaked with the average annual price of oil in 1981. The subsequent drops in oil prices were cited by industry as reasons for a collapse in the oil industry and consequently the overall Calgary economy. Low oil prices prevented a full recovery until the 1990s. Thanks in part to escalating oil prices, the economy in Calgary and Alberta was booming until the end of 2009, and the region of nearly 1.1 million people was home to the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country. While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compris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y, the city has invested a great deal into other areas such as tourism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More than 3.1 million people now visit the city annually for its many festivals and attractions, especially the Calgary Stampede. The nearby mountain resort towns of Banff, Lake Louise, and Kenmore are also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with tourists and are bringing people into Calgary as a result. Other modern industries include light manufacturing, high-tech, film,e-commerce and transportation and services. Calgary experiences a humid continental climate with cold, snowy winters and warm to hot summers. According to Environment Canada, average daily temperatures in Calgary range from 16.5 degrees Celsius in July to -6.8 degrees Celsius in December.Winters are cold and the air temperature can drop to or below -20 degrees Celsius on average of 22 days of the year and -30 degrees Celsius on average of 3.7 days of the year, and are often broken up by warm, dry Chinook winds that blow into Alberta over the mountains. These winds can raise the winter temperature by 20 degrees Celsius and as much as 30 degrees Celsius in just a few hours and may last several days. As well, Calgary's proximity to the Rocky Mountains affects winter temperature, average mean temperature, with a mixture of lows and highs, and tends to result in a mild winter for a city in the prairie provinces. Temperatures are also affected by the wind chill factor. Calgary's average wind speed is 14.2 kilometers per hour, one of the highest in Canadian cities. In summer, daytime temperatures can exceed 30 degrees Celsius, an average of 5.1 days anytime in June, July and August, and occasionally as late as September or as early as May, and in winter drop below or at minus 30 degrees Celsius, 3.7 days of the year. As a consequence of Calgary's high elevation and aridity, summer evenings tend to cool off, with monthly averages below 10 degrees Celsius throughout the summer months.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 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好，刚才呢，我们听了2026年候选城市之一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些英文介绍哈，了解了它的一些人口啊、环境啊，以及适合的一些产业。 对，这里面呢，尤其谈到人口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数字出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我们来把重点的地方呢，给大家讲一下。首先呢，说这个卡尔加里呢，它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叫阿尔伯塔省的一个城市。那么 Alberta 是这个省，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区划呢，它其实是国家，然后接下来就是来省，比如说这个多伦多，它在哪个省呢？它是在 Ontario, Province of Ontario, 是在安大略省。那么卡尔加里呢，是在 Alberta, Province of Alberta。然后他又提了它的位置， It is situated at the confluence of two rivers,它是在两个河流的交汇处，这是它的位置。Confluence 就是交汇点的意思， C-O-N-F-L-U-N-C-E。 那这两个河的交汇处呢，可以说这个地理位置也是在水运方面比较重要。 In an area of foothills and prairie, 它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在山脚下，并且呢有这个草原 prairies,P-R-A-I-R-I-E。 其实在任何一个地点介绍之中呢，有许多地理相关的词汇。那当你在考托福、雅思的时候，或者是你去旅行，你要做一下准备的时候，你阅读一个地理方面的信息，这个 prairies 啊，好多词都会出现啊，位置啊，河流的交汇点啊等等。好，再来呢，他说 about 80 kilometers east of the front ranges of the Canadian Rockies。 他说在80公里，什么东西的80公里呢，是在东边80公里，它是 front ranges, 在加拿大这一段的落基山它的前锋，这个山脉的部分呢，靠东部80公里这个位置啊。然后在这里面，我觉得这个 Rockies 落基山其实是贯穿南北美洲的一条大的山脉，那 Canadian Rockies 是指在加拿大境内的落基山脉。 The city anchors the south end of what Statistics Canada defines as the Calgary-Edmonton Corridor 啊，这里边有一个挺好的表示位置的词叫 anchor, A-N-C-H-O-R。 这个 anchor 呢，其实它有一个名词的性质，就是锚，就是你那个船在停泊到港口的时候，你要下一个锚啊，是那个锚。那么它当动词讲，其实就是停靠在哪里。那说这个城市停靠在一个地方，把这个锚下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就是位于的意思。在哪里下了锚呢？ The south end of a place,就是在一个地方的南端。那这个地方呢，是 What Statistics Canada define as 什么什么，就是加拿大统计局下了一个定义，在这样的一个地区的南端。那么他下的这个定义给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是什么呢？是 Calgary Edmonton Corridor, 卡尔加里爱德蒙顿长廊或者走廊区。那我们经常会看到 corridor 这个词表示一个地带，一个带状的这么一个区域，叫 corridor, C-O-R-R-I-D-O-R。 corridor 呢，也可以指这个颐和园的这个长廊，也可以叫 corridor 啊，或者你在一个房间里边它有一个走廊的这样的结构，也可以叫 corridor。 那么 Statistics Canada 是一个机构专有名称，不用管它啊。那 define A as B 就是把 A 称作为 B, 这个 define 下定义的意思， D-E-F-I-N-E, define 下定义。那你可以说呢，这个This part is defined by Statistics Canada as Calgary Edmonton Corridor, 那么这个部分呢就被加拿大的统计局称为卡尔加里爱德蒙顿走廊。 The city had a population of, 好，下面有几个大的数字啊，我会把它先单独的读出来，然后呢请大家找一张草稿纸，然后你来听写，然后我们再 对一下。第一个数字 1,239,222. 第二个数字 1,392,609. 好了，这两个数字我都分别读了两遍。那现在给大家对一下，第一个数字是一逗号239逗号220啊，所以它是100万，这个是第一个逗号的截止。接下来呢是239千，然后接下来是220。但是中文呢，它不是三位三位一段的啊，英文会每三位放一个逗号。那中文呢，就是你一看 one million 你就知道是一百万，那 1,239,000 呢，你就知道1,239,220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数字 1,390,000， 嗯哼， 2,609。 对了， 那这个英文刚才我们听到的怎么说的？他说的是 1,392,609。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两个数字都是什么含义。The city had a population of 1,239,222 in 2016. 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卡尔加里这个城市的人口就是1,239,220, making it Alberta's largest city and Canada's third largest municipality. 啊，这个使得它成为阿尔伯塔的最大的城市以及加拿大的第三大城市啊。这里边有一个词就是 municipality， 就是城市的市政府市政区，这个市政偏向于这个管理这个形式啊。 third largest 就是第三大。 Also in 2016 Calgary had a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of 1,392,609。 在2016年呢，卡尔加里它有一个大都会区域的人口，那么这个人口呢是1,392,609。那这个人口比刚才我们说的还是都是在2016年，比它的数字要大。这里边用的这个区域叫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大都会区域，然后使它成为加拿大的 the fourth largest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 or CMA。 这个 census 是人口普查的意思， CENSUS， 使得它成为这个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 它还有一个缩写，首字母缩写为 CMA， 叫人口普查都会区。所以它是按照人口呢，它画了一个地理概念上的区，成为加拿大这个人口普查都会区里边的第四大都会区。好，这个是什么感觉呢？就有点像比如说这个北京啊，我以北京为例，在北京的城区有多少人，那你要算上郊区那个人口就 多 了， 更多了，对， 是不是？北京城区可能现在应该算五环吧，五环以内都算北京城区， 像什么朝阳海淀啊，东城西城啊，这属于市区城区。但你要说什么 房山顺义 啊， 对，就是外边再来一圈，嗯， 那一圈的面积更大。 所以它到每一个具体的区域呢，它有一些提法啊，这个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这个 census 这个词是一个必备的词汇，就叫做人口普查。嗯、 census 是 CENSUS 啊、嗯。 没错。那在卡尔加里的介绍之中呢，接下来就谈到了它的经济，其中它用到了一个词叫 sector。S-E-C-T-O-R Sector 就是产业的意思哈。 哎， 刚才提到的是 Tourism Sector， 指的就是它的旅游业，那边的自然风光特别好，肯定有很多旅游景点哈，所以当地的旅游业肯定也是发展的不错的。 他也提到了 Retail Sector， 就是零售业、 嗯、 也提到了 Health and Wellness Sector， 就是健康和保健行业啊，叫 health 呢，就是健康卫生啊，医疗保健呢、啊、health and wellness， 这个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统称。然后他还说了 aerospace sector， 就是航空航天业， manufacturing sector， 这是什么业呢？就是制造业。 Technology sector 技术行业 Logistics 这是物流的意思 Logistics感觉就像逻辑那个词是吧 对呀、啊、 但是呢其实它是物流行业的意思 嗯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这两个放一起就是 运输和物流 没错 物流和运输是结合到一块的 嗯 没有这个 Transportation 就更别提这个物流了对吧 好然后他还提到了 Film and Television 影视行业、嗯、 有电视啊电视剧啊电影啊 对 这些就是 影视业 Film and Television 好然后他也提到了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金融服务业、 嗯、 还有呢 energy 好那么这一大堆都是卡尔加里这个地区的经济的构成、 哎、您发现没有它的产业比较多元化而且这些产业呢其实和这个冬奥会还是有点关系的你发现没有 没错 Film and Television 那冬奥会肯定需要这个媒体播出啊还有这个 transportation 如果你交通方便了那么观众过去看方便、 嗯、 那么观众去会场 看比赛方便了嘛对吧还有这个 health and wellness 体育运动肯定会促进这个健康和保健业还有这个 retail and tourism sectors 那么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观赛者到这个地方去肯定也会去旅游所以这个 tourism sector 包括它的整个 environment 整个自然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啊、 好然后底下呢他也谈到了就是宜居那这个宜居呢英文、把这讲完了咱们就把宜居这个英文呢叫什么呢 他特别用了 Global Livability Ranking 就是全球适宜居住的排名 Ranking 就是排名 Livability 就是可什么什么的性质所以这个词呢大家可以了解它和中文不太一样他是这么去评的他说 The magazine ranked CalgaryThe fourth most livable city in the world in their global livability ranking 就在一个杂志的全球适宜居住排行榜上卡尔加里呢排位为世界第四好以上呢我们就是谈到了卡尔加里的一个总的情况然后呢也说到了其中石油业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 oil industry 那我们现在接触两个词一个是 sector 一个是 industry 呢它和 sector 的意思其实是很相近的那么石油业叫 oil industry 那你相对于别的行业来讲的时候你就用 sector 然后呢我们也谈到了卡尔加里的这个石油行业的起伏对于经济的影响然后呢提到了它的旅游业呢还有山区的度假胜地比如说班夫这个 Banff 就是很有名的然后他还提到了一个活动叫 Calgary Stampede 这是卡尔加里的牛仔节好那么也有讲到了冬天的最高最低温这是一些数字好那有了这些框架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读一下卡尔加里的英文介绍 以及我们今天一开始提到的这篇三个候选城市的新闻 好 IOC approves three candidate bids for 2026 Winter Olympic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has three official candidates to host the 2026 Winter Games and a new timetable to pick the winner. The 2026 Olympics contest is between Calgary, Canada, Stockholm, Sweden, and the combined Italian bid of Milan and Cortina d'Ampezzo after IOC members formally backed the bids recommended last week by their executive board. A fourth contender, Erzurum in Turkey, was dropped by the board last week amid concern about high spending on essential projects.Calgary is a city in the Canadian province of Alberta. It is situated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Bow River and the Elbow River in the south of the province, in an area of foothills and prairie, about 80 kilometers east of the front ranges of the Canadian Rockies. The city anchors the south end of what Statistics Canada defines as the Calgary-Edmonton Corridor.The city had a population of 1,239,220 in 2016, making it Alberta's largest city and Canada's third largest municipality. Also in 2016, Calgary had a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of 1,392,609, making it the fourth largest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 in Canada. The economy of Calgary includes activity in the energy, financial services,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